好，欢迎翻嚟呢一节嘅强国生还者，太好啦！我哋而家接通咗阿邓龙威先生阿威啊，邓生你好， 系， 我哋想问下你咧，近嚟啊，而家17年鸡年都同你讲声新年快乐啦，咁你近嚟点啊？或者嚟紧有咩计划啊？ 新年快乐， 嗯， 啊，新年快乐啊！ 你近嚟点啊？嚟紧有咩计划啊？ 计划咩？希望今年翻到香港咯。 有冇咩进展啊？其实 计划就翻香港。 有冇进展呢？而家嗰个情况有冇话，即系香港政府有冇啲咩协助啊，或者点样呢？ 或者你上诉嗰度有冇啲乜嘢消息？ 即系如果你讲嘅港政府协助咧，就系零啊，佢嘅不俾人， 完全冇任何嘅支援嘅，暂时为止。 系，信号有问题啦。 系，咁你做 你讲咩？ 好啊，你做紧啲乜嘢咧？令到呢件事有可能发生啊？即系想话今年目标系翻香港咁样？ 冇嘅，因为等运到咯，好简单，等运到三个字。我个律师都，因为你知道等得我所有嘅，佢上诉咧，佢冇一个期限噶，佢可以多你好多年先出个 decision 都得噶。咁通常咧，大约都4年之内，即系。2年到4年之间，但系我已经上诉咗5年啦，第5年噶啦，今年系，咁因为我单嘢系有啲技术性问题嘅，系法官嚟嘅，所以变咗个上诉庭个法官咧就难行啲事顺利噶。 嗯，明白。咁其实咧，除我哋嘅听众朋友啊，或者所有嘅香港人咧，如果想帮你嘅话咧，你觉得大家可以点样去帮你呢？ 咁可唔可以咁理解咧？阿邓生 话要抽翻上定咩啊？完全系即系你令到我觉得，即系唔系要我死咗咁你先关注我咧？ 所以 成件事可唔可以咁讲咧？即系其实大家多关注就会好。 我系死咗嘅喎。 所以肯定系嘅，即系大家嘅关注令到政府。是多啲去关注呢件事，咁可能对阿邓生就系最好嘅帮助。邓生系咪呢个意思啊？ 系啦，冇错啦。咁至于上诉嗰度，我系等啦。咁佢都好难判。我同你讲，而家上诉都停个法官，我系佢都好难判。 因为难判嘅意思系咪因为啲嘢已经过咗太多年咧？ 唔系啲嘢应该过得太多年，其实咧，咁喺监狱入边咧都有啲律师，有检察官吓，呢度有 prosecutor， 都有 lawyer。咁我同佢哋即系都有倾下偈啦，倾下我单 case。首先佢都话咦5年，咁跟人哋都问翻我啦，佢话咁你个律师点样？我律师咪叫我等，佢话唔应该5年咁耐。跟住我再同佢解释咗，解释翻我单 case。 点拉嘅。OK， 咁但系点解你放咗一个有，即系一个冇罪，两个有罪咧？ 嗯， 但记住，差佬差佬嘅 report， 差佬上庭嘅 report， 同埋差佬证人喺法庭度 ，arresting officer 喺法庭都系讲呢三个中国人都喺同时间同地点拉，而喺呢个地点入面，我哋发现个毒品。 嗯， 好啦，咁姓邝嗰、那个姓邝嗰个判无罪啦吓，姓邝嗰个判无罪个法官个理由系话，因为我相信邝先生佢自辩话佢喺屋外，即系喺个 unit 外边拉，喺个 condominium 外边嘅马路嗰度拉嘅。 嗯， 亦都因为十年之后有个老人夹走出嚟话，系、哎、啊，我见到邝先生喺条马路嗰度拉，唔系喺个屋入边拉噶。好啦，咁咧法官就相信咗呢个邝，所以就判邝先生加好。咁听完呢度，跟住个啲检控官、啲律师，即系呢度入边加嗰啲有法律常识嗰人都觉得，梗系冇可能，冇可能咁，因为我哋三个被告都系自辩话唔系喺嗰间嗰度拉噶嘛，事实都唔系喺嗰度拉噶嘛，咁你点解净系相信邝先生又唔信我哋两个咧？你唔好选择性相信噶嘛，你既然相信得邝先生系喺屋外边拉，咁即系差佬诬告啦，差佬系话三个人同时同地拉噶嘛。你法官你冇可能选择性，即系其实根本上呢单 case 都好简单嘅，系人人都认为好简单，就系、是、一单藏毒案非常之简单，你一系三个都罪，一系三个都冇罪，就系、是、咁。你冇可能系一个冇罪，两个有罪，其实你已经曲线话俾人知，你肯定你收咗钱， 嗯， 而呢两个就肯定系冇俾钱，所以、嗯、我冇你冇俾钱，我点样去放你啊？ 嗯， 傻啊！即系变咗，其实而家上诉庭都系噶啦，好简单啫嘛。你想保住，你想保住个法官嘅，你咪放我咯。咁、 嗯、 你如果你要判我有罪嘅，咁我咪去菲律宾嘅。菲律宾都有，菲律宾都有一个类似好似大陆嗰啲叫咩咧？嗰啲叫公纪委啊，咁样去告嗰啲咁嘅失职嘅公务人员，你摆明就系失职噶啦。你而家系，我就好似我当你嗱，首先我冇证据证明你去贪污，我亦系先。但我已经有证据证明你嘅判断，你嘅事实上系我啦。咁你嘅错喺边？系你放错咗邝先生啦，定系判错咗我咧？个法官一定睇嘢噶，所以呢度，所以变咗，即系呢啲有法律常识嘅，都会觉得好得意咯。呢个 case 根本上就系我而家呢个 case 嘅 situation， 因为菲律宾嘅。其实都系用习惯的，因为呢个其实上系一样噶，有疑点利益归于被告咁样一样噶。 嗯， 亦都系话要我拉咗呢个人，差佬要即刻即系落差处之前，要同佢宣读警戒词，亦都系有当然菲律宾差佬佢冇同我宣读警戒词啦，因为佢哋都冇翻译在场拉我嗰阵时，咁佢亦都承认咗，佢都承认咗系冇落警戒词嘅嗰阵时喺法庭，即系我律师问佢哋嗰阵时。呢个 point 都系可以到嘅。其实如果想当年咧，黄全明同欧永祥咧事件咧，点解佢哋甩到身到最后，佢哋嗰个 point 就系话差佬喺机场拉佢哋嗰阵时落案之前冇同佢哋宣读警戒词，佢哋系呢个 point 甩身噶，打两日上诉， 系 冇其他安静系呢个 point。 呢啲系表面上嘅， 唔系我空口讲，我有埋文件喺度嘅，因为。系当然，因为表面上其实下边做嗰啲咩唔知一，但系你一定要搵条楼梯，系俾人落台，有乜嘢所谓？我可以话放就放你噶嘛。 系， 所以就算黄全明都出嚟去上诉庭睇，就系话而家最主要系一个外国人，你哋嗰阵时警察嗰阵时系冇翻译，所以系冇同佢宣读个警戒词，佢嘅权利咯。 啊，因为佢根本自用其实。 咁所以。所以其实是有机的，是有机会的，就像现在一来现在这个总统傻的嘛，要打击毒贩，是人就杀。那变成会不会这个上诉庭的法官又等一等先啦，不如。另外呢，这些我自己想啦，另外可能上诉庭的法官，喂，你钱又到我怎么放你的，我想放你。你到啲啦，你点得到？你冇一千，你都到八，冇八百，你都到五百啦，即系咁样啦。就我谂啊，但系我觉得菲律宾人就系咁嘅，佢你冇啲着数俾佢，得佢系睬你咩？就系、是、咁。 我头先想讲嘅都系呢一样。 咁其 陣間判咗我有罪就仲大喎。係。佢唔判，我都仲可以大家有一段玩下嘅拖下。佢判咗我有罪咧，我又要攞上訴去審判確啦，即係最高法院，因為我係律師人員。咁喂，始終你始終我如果唔係我要喺度坐坐，我仲我做過十五年喎，咁我還點都係會坐，我肯定上訴啦，係咪先？都係要嘥呢啲咁嘅時間啦。隨時我贏咗，我坐少十年八年係啦嘛。 嗯。佢而家开紧乜嘢价钱去俾你咧？即系其实好多人都知道，可能阿邝生应该都系即系表面上好多嘢可以讲啦，实际上系可能俾咗钱。 而家开紧乜嘢价钱去俾你咧？即系其实好多人都知道，可能阿邝生应该都系 几钱啊？佢而家开价？ 呢啲嘢冇证据啊，费事讲啦。 佢而家开俾你咧，开俾你 就冇同我啲价钱。个用大计，啱就唔听你讲嘅，谂开啊，佢冇开价嘅， 个价系叫你自己开嘅， 我都仲未揾人同佢倾计。你唔可以，你冇钱去揾个律师，你冇钱同倾计个客官开价俾你，跟住你冇钱跌俾佢，你就大镬啦，你佢资金判你有罪，你玩我啊？即系等于你明明先，你走去买样嘢，你就算你唔知佢几钱，你都起码都有个首期先啦。你连首期都冇，你谂查咗佢买样嘢，你系咪你俾人当你白撞先？所以起码就系揸住嚿钱先可以揾佢。即系你譬如你我，譬如我谂呢样嘢要审嘅，我起码我揸住五蚊，我先就敲门啦。我连五蚊都冇走去问人，咁咪死紧啦。 明白 啱唔啱先？律宾系咁噶，真系噶，唔可以乱问噶。佢觉得你冇诚意啊，你斋问佢就，你问完你啲。你啲唔够，我起码我都唔会，即系唔会话判你有罪，我俾你等下先，再俾时间你拍。你去到真系，譬如我开你十蚊，你先跌得过五蚊，你去到最尾，我俾你拍，我都两五蚊俾我都得噶。系啦，我三蚊就算啦。咁如果我开你十蚊，你首期五蚊你都跌唔到，喂，你话等我啊？ 即系所以点都有啲实力。 咁你真系就包袱噶啦，可以继续喺度坐埋落去啦。 明白，我哋咧觉得你咧，邓生，你咧其实嗰、那个令人关注嘅程度咧好犀利啊！你咧当时点样谂到去开呢、這个Facebook page 去宣传呢件事嘅？ 即系或者即系点样谂起可以喺高登嗰度出个 post， 令到咁多人关注咁样？ 信号嘅问题， 信号有啲问题， 佢应该听紧嘅。 听到， 好清晰。 听到，我讲嘢而家。 听到，清楚。 首先再打过嚟好冇？ 哦，唔使啊，我哋听到，系咪你反而听到我哋讲嘢系咪比较慢啊？ 信号问题啦， 系啦，信号问题啦。咁即系各位听众咧，就即系头先阿邓龙威先生咧，都讲紧佢嘅处境啊，同埋即系佢依家点样去面对依家即系嗰个挑战，去救翻自己咁样样啦。所谓咁就即系由于真系信号问题，毕竟咧。阿鄧生咧，即係都係一個即係監獄入邊咁嘅樣，咁所以咧，即係啲技術上嘅問題咧，就的確係比較難度高啲嘅，難啲去處理嘅。咁希望各位聽眾咧都見諒咁嘅樣，係啦，因為其實喺個菲律賓嘅監獄度可以上到網同我哋對話到咧，已經好難得㗎啦，其實。 有啲嘢我哋自己局外人想象咧，未必想象到嘅。即系我之前自己就天真啦，以为咁佢有冇开价俾你？而家几多钱走得啊？咁啊，邓生头先讲嘅就系话，其实就冇人开价嘅、但系你起码你自己手上面有啲筹码，你先敢去问人啦。如果问人哋开价俾你，你原嚟都会系玩嘢嘅咁样，哦，原嚟你今日冇钱冇钱咪鬼问啦。咁、跟住可能得出嚟嘅结果系仲衰。 系 系啦，咁头先邓生主要就同佢讲佢喺呢个案件如果在道理上啊，大把可以揮的 point 啦。其實我明佢講好多即係個道理上唔啱，咁但係講真啦，如果道理上係即係如果對方真係咁講道理嘅話，早就放咗佢啦，早就唔可以揾佢咁耐啦。咁所以頭先嗰啲道理，我即使喺呢一刻佢啱曬都好咧，我覺得都未必係完全幫到佢，所以我就比較直接，或者香港就比較直接，就問佢：咦，為緊幾多錢 OK 㗎？係啊。 但系咧，阿邓生咧就听得出咧，第一咧，咁佢系即系有啲智慧嘅，即系佢嘅答案就系讲紧话，喂，我就咁问、啊，如果我自己乜都冇嘅，人哋还我价，原来我冇咁嘅样，咁你仲衰咗两成数， 系啊， 系谂。其二就系咧，即系我觉得某程度上咧，真系即系嗰个客观嘅环境啊、 嗯， 即系所谓即系可能比较恶劣啊，或者即系好多人性黑暗面，其实好多时，咁、迫使佢咧一定要有智慧去生存或者去救翻自己， 系、嗯。环境除了令到人哋即系越嚟越低沉啊，即系所以有时唔系净系睇个环境噶， 自己个性格咯。 系啦 ，exactly。香港或者好多地方吓，好似向紧下咁，啲人就向低发展啊，冇嘅冇得救噶啦咁样，有人选择离开啦。咁其实就唔系嘅，其实可以面对任何嘅环境都可以好乐观咁样。咁你谂下啲办法，总有一啲帮到手嘅地方。最后即系能唔能够完全地成功好难讲啊，但你要试咯。系啊，好似阿邓生咁乐观，我都觉得好啊。 希望再可以同阿邓生再接触，再倾多少少咯。不过因为始终信号，菲律宾嗰边如果干扰咧，监仓里面佢嗰干扰 WiFi 好似好犀利。 系，即系佢直情系应该有啲 device 一啲仪器系干扰你 WiFi 嘅，系，即系话干扰你网络咁样样嘅。 始终系咯，唔系攞正牌。 系咯，即系始终真系。 唔系，有冇可能？不过应该冇乜可能嘅。有冇可能系攞正牌搭倾电话，既然可以探监咁样？ 唔得， 你至于啊 ？OK。 即系同埋我哋呢啲始终外国势力嚟，我想讲咁，即系我谂点都又系敏感，又再敏感多两次，系啊。 我哋而家想继续跟进呢件事，睇下我哋有冇可能，即系揾下谢伟俊先生去访问下。吓佢究竟去帮佢？谢伟俊先生应该同佢接触系最多啦，希望佢哋所知。咁可能佢嘅即系比较第一面。你哋而家有冇同阿谢生 即系见 面 沟 通咁 样？ 冇见面， 但系 send 下 email 系 哇，咁正式啊 ！email 电话都 PM 嗰啲哦，系啊 ，OK。 但系都系冇能为力，帮紧噶啦。 咁你谂下嗰阵时，就算特首。去对嗰、那个总统、都系咁讲噶，都系无能为力噶。咁谢生除咗嘅关注之外，其实即系 in case 佢好想帮手啊，都未必真系做咗咁多嘅。 系 啊，你好似都过过去几次噶嘛，谢生 系啊， 好好嘅， 跟咗佢嘅 case 已经六年， 系啊，好算系咁噶，真系系啊。 咁希望真係可以盡快同头即系头先阿邓生所讲啦，可以今年翻香港。 系啊。 都期望个个都、个个网友都好期望佢真系翻嚟， 可以改编拍电影。 如果我呢个另 后啦， 希望将来直情可以请到阿邓生亲自上嚟，我哋同埋仔倾下。 呢个就后话啦，起码就 你哋太有心啦。 起码就而家呢个情况又咪通咗啊？就 通咗， 好啊，好啊。 系啦， 系 hi， 好似好啲，好，邓生，我哋继续讲翻头先嘅话题。头先咧，我哋另一个主持阿伯奇咧，就问你点解谂到系开 Facebook page 同埋喺高登度写 post 啲嘅？ 点解啊？点解就因为上 Facebook 就睇咗一啲点讲咧，一啲 有趣嘅网站啊， 社运人士嘅 page 啦，咁啊觉得。原来好多人睇嘅喎呢啲 page， 咁所以就自己尝试下开啦，尝试下去做呢件事啦。咁但系其实初我写啲嘢系冇人睇，基本上系唔超过十个 like 嘅。 嗯， 每一个 page 每系唔超过十个 like 嘅。 系， 即系其实就系、是、其实你一睇到嘅。page 嘅龙威，甚至之前嘅黑族第五七三零铁，其实我之前已经再改咗几次噶啦。 嗯， 即系其实根本上系而家系2017年，我应该系 2014年嘅年尾咧，10月11日只开喺 Facebook 开个 page 咯。咁啊，14年15系咁上下，差唔多用咗2年嘅时间，咁而家叫做啊，有啲人睇咁咯。 嗯，即系写嘢都讲经验值嘅，系啊，写得越嚟越好啊！讲真，继续写落去。 初写嘢啲人话都睇唔知我写乜，都冇办法啦，读书少啊嘛，我哋啲唔识字。 冇咁嘅机会，认真嘅，而家写得好好啊，所以继续写落去。 系啦，咁咧，其实系啦，咁其实阿邓生咧，其实咧，我想问咧，嗱，即系头先问过下你啦，即系你依家即系上诉点样样啦，或者嗰、那个即系情况，即系嚟紧点样同嗰啲人巴紧咁样样啦。咁其实你依一刻你喺狱中嗰个生活，系咪其实已经比你一开始被人拘留嗰阵时候好好多嘅？其实 好好多。简直就系天一个地啦，起码而家有床瞓有饭食，以前边有啊？以前呢个真系 dream 嚟嘅啫。菲律宾坐监咧真系话唔慢噶，即系其实就算我眼见有啲中国人真系又系，譬如佢啱拉嗰阵时好有钱嘅，可能到而家佢傻咗噶啦，已经真系有好多。有啲啱啱拉嗰阵时又系瞓街嘅，佢而家又变咗系老细好有钱噶啦，好难捉摸喺呢度。 但点解会变咗老细嘅？突然间会，我发现 佢本来冇钱啊，点解佢会变咗老细嘅咧？ 咁你呢度入边有好多嘢可以俾你搵钱噶嘛？咁你可以白手兴家噶嘛？呢度 喺监狱里面白手兴家 啊 ！OK， 嗱，我知道咧，就呢度有啲某个国家嘅人咧。就真系可以白手兴家到，跟住喺佢自己个国家嗰度咧就买地起屋嘅。 系咁例子， 呢个系一个例子嘅故事。 由佢拉入嚟嗰阵时，瞓死喺即系正所谓嘅死喺电车鬼瞓喺马路边，到而家佢可以喺自己嘅乡下买地起楼，然后佢附近嗰啲街买几个铺位嘅。佢就唔系吹水嘅呢条友，因为系真系佢周不时有时咧，佢祖家咁有啲人嚟探佢咧，睇得出嘅啦。呢阵势已经只系有钱人嘅阵势嘅啦，即系佢又冇即系冇必要喺我哋面前自吹自擂，因为通常冇人中意赢钱多噶嘛。 嗯， 但佢风生水起又唔搞翻自己出嚟啦，真系 入边揾到啊嘛。 过咗个时间啦，已经。 过咗个俾佢 出嚟，有好多。其实呢度有好多例子事件嘅，即系唔止系某一个国家嘅人嘅，就算佢本国菲律宾人都有好多例子事件嘅，系真嘅。但系你嘅问题就话、是，点解佢而家咁有钱，佢出唔到咧？过咗个时间，譬如因为佢初初拉嗰年真系冇钱，连请律师嘅钱都冇。咁你点？咁你冇律师，首先你初审判你有罪好啦。初审判你有罪之后，系得15天嘅咋？15天时间之内你要提出上诉，15天时间之内你冇提出上诉，咁你就冇噶啦。咁佢过15天之内，佢根本上都冇钱去请律师，咁佢点上诉？即系冇得上诉咯。咁即系话，就算你而家你有钱，但系都冇噶啦， 都要即系完成埋个刑期啦，可唔可以咁讲？ 即系总之，你要有。你出去你都要搵个办法出去噶嘛？呢度只可以法官先放你出去嘅啫嘛，或者你就系受完呢个刑期你先出去噶嘛？只有得呢两个途径出到去嘅啫嘛，冇噶啦，冇第三个途径噶啦嘛。 明明地。 咁如果你就算你好有钱嘅，咁你可以点咧？买假期咯，再坐少啲咯。咁你坐少期，你都起码要坐20几架都要。都起码要坐24架随时。 喂，咁你喺入边都真系一个咁长嘅时间，17年。其实咧，而家我哋接触紧到喺Facebook 嘅你，或者而家倾偈嘅你咧，其实你个心态有冇好大嘅转变噶？ 即系呢17年入边 转变啊？ 系啊， 转变你识得去帮下人咯。 善良咗，即系 转变。转变就系唯一缺点就系对人好咯，你信唔信？我觉得我真系，我唯唔系即系可能你会觉得，屌系咪傻噶？呢度有好自吹自擂，但系你喺呢度喺我呢度入边嘅 situation 咧， 对人好呢是简直就是傻的，会被人说的。 是。 即是你不同在外面的，你不同在下面，哇我扶阿婆过马路。 是。 你这里你这里就是你见到阿伯仆身在地下，你扶一扶他，你会觉得你做什么扶他，咁有救得佢咯，有咩着数啊？你又冇着数，你扶佢做咩啊？系咁噶，呢个监狱入边，即系唔好理边个国籍嘅人都系咁，即系其实，喂，扶一扶起人真系好简单嘅啫嘛，呢啲嘢，但系可以喺呢个入边就会睇成，我点解要扶你？就正如我点解要请你食个面包？即系其实呢度变咗系非常非常之讲利益，冇着数，我点解要帮你？我连借本书俾你都要讲着数，你先要谂下。我又冇着数咯，借完本书俾你，你睇完你还翻俾我，你又唔系话要有钱借俾我，你又唔系话会请我入杯咖啡食个面包，即系总之系乜嘢都讲着数噶。所以我变咗，其实我喺呢度咧就好定女，我俾人话我系傻嘅，因为你对人哋咁冇做咩，又冇着数嘅，即系咁咯。 系咯，阿威哥嗱，我心肠唔好啊吓，即系我又会咁觉得，即系我有时喺睇你 Facebook 嗰啲咧，都话即系你去帮人啊，或者借钱俾人啊，我有时心谂，喂，你咁样好蚀底噶喎，真系，即系值唔值得咧咁样，即系我不即系情不自禁会咁样谂啊，讲真。 系啊，系啊，我明白啊，但系咧，我同你讲，即系正如咧，有时咧，你睇啲，即系其实有啲人咧系唔抵帮嘅，系真系唔抵帮，但系你睇佢，喂。咁你最簡單咁一朝早食个面包都要啩，咁你飲杯咖啡都係五蚊杯啫，即係讲緊快 pesos， 你围起嚟都係八毫港纸。咁其实佢哋要嘅嘢唔係好多，即係就算我讲緊係自己嘅同乡啦。咁但係咁佢呢度係可以去欠數嘅，即係你欠啲面包钱，欠啲小食嘅钱，或者你一包即食面嘅钱，或者一杯咖啡，全部都要欠嘅。咁你欠埋你争到几百蚊，人哋就会追你。咁唔通你睇住佢，你个宾佬追住嚟，屌你唔帮佢咩？即係叫做大家都係讲广东话，又大家都係我都係中国人咁。啱唔啱先？即系你明知，哎、你真系好谂，你真系好谂扑街嘅。你借钱你又唔敢还，你又有钱，你有好多系堂弟得嚟噶。有钱佢又匿埋，冇钱佢又出嚟。啊，高佬借住几百蚊嚟先啦，点样点样，冇钱交电费，冇钱买水。其实呢啲我都唔使理你，冇钱交电费你咪冇用咯，冇钱买水你咪冇冲凉咯。但系有时你睇佢俾啲宾佬追晒咧，又好惨，俾啲宾佬指住嚟屌咁。即系有时我唔系帮你，我就系帮中国人呢三个字嘅啫，我就系帮华人呢两个字嘅啫。咁就变咗，其实有啲人唔明就会觉得系啦，其实几百蚊搵下高佬啦，实有噶啦咁。即系变咗有时我都好无奈。 但我觉得啱嘅，即系有句说话叫做勿以小善而不为嘅，即系帮到系帮系正常，有时俾人揾笨都冇办法啦。 系，当然即系乜嘢信啫，唔系即系因为啲人唔系好似我哋咁谂噶。譬如我好似话，即系好似同人哋倾下偈话，咁帮到人都系即系正比受，正所谓施比受更有福。我有能力帮到你，你俾个机会我去帮你，系我嘅福分添。但系啲人就会觉得你系咪想要多啲福啊？我俾多啲福俾你啊！咁你咪俾佢吹涨啊！ 唔好理呢啲人，唔好理呢啲人。 即系变咗就系话，你而家去帮人，你唔好理啦。你只不过你觉得你有能力就去帮，你想就去帮，你唔好理啲，即系唔好再理啲咩 feedback。如果我要理埋呢啲咁嘅 feedback 咧，其实就一个都唔抵帮，除非傻咗嗰啲，傻咗嗰啲我系唔使讲嘢嘅，除非死咗嗰啲，死咗嗰啲又系唔使讲嘢嘅。呢度只有两种人，我系一定帮，一系就傻咗嘅，一系就死咗噶啦，就系咁咯。 OK 嘅， 就算我唔识。呢就算我唔识，我只要知道佢系香港人又好，中国人又好，我真系唔识嘅，我都即系俾钱俾佢冇用嘅，佢傻噶嘛，为咗买啲嘢俾佢食咯。你见佢肚饿，带佢食咯，食完总之我埋单咯，就系咁咯。咁我啲死咗啲，你都死咗啦，最后一镬啫。咁你要嗰几块，嗰咁三块半嗰度几钱啫？咁嗰几千蚊基数，我同人哋跑到，我帮埋你去同人哋跑白金啊！跑到咪跑到咯，跑唔到咪我包尾杀咯。就系咁啫嘛，咁呢啲都系一镬过嘅啫，你都冇，你一个人会死两次噶啦。 非常正确，呢个系绝对系值得俾个例嚟，亦都唔好理嗰啲闲言闲语，我都相信。好心系有好报嘅。 我都话一个系傻嘅，一个系死咗。最我其实我觉得最值系帮呢两种人，其他嗰啲唔好讲值唔值噶啦，要讲值唔值得咧，就只会系就 喂，听睇 利用咗爱心呢两样嘢。 嗯，有啲人滥用呢啲冇办法嘅。喂，睇你嘅Facebook page 咧，监狱入边咧，好似有好多好恐怖嘅事情发生啊！咁咧，有啲人咧第一次接触到呢个节目，第一次认识到你啊！你不如讲一个你觉得最经典嘅例子，呢、這个恐怖嘅，你觉得哇呢啲咁嘅嘢都可以发生嘅一个咁嘅例子嚟同大家分享一下。 太多 了，一个啊，一个最精彩嘅一个。 你有冇时间啊？ 一个应该唔会好长时间嘅，分享过嚟听下。我想听下亲身人点样，当事人点样讲。 知咩？ 或者好匪夷所思，即系作为一个香港人， 你觉得最 surprise 嘅，想象唔到会发生嘅。 所思咧，好啊，讲一个你哋绝对想，即系如果同你讲话差佬打饭呢啲，其实太普通嘅，呢啲香港都有咧，差佬打饭系咪先？就讲啲真系令你好匪夷所思、真人真事嘅，少有呢啲系发生喺宾佬身上。咁有个宾佬就走咗入去人哋个仓嗰度追债嘅啫。 嗯。 咁跟住佢走咗入人哋个陀地嗰度，跟住咁啊，梗系死得噶啦！呢啲讲真句，唔知点解佢咁有勇气揸佢啦？可能佢以为佢自己系叶问啦。咁结果你知唔知佢系点样死噶啦？ 真系死咗， 死咗嘅， 真系冇人问到，系死咗嘅。总之就系死得唔简单。系成成个头俾人斩咗落嚟，然后抌咗出去个仓外边嘅。咁个仓外边咧，其实系一条路嚟嘅。即系嗰条路咧，平时即系啲差佬就会有架车劈粗咁样行过。即系嗰条路咧，就可以话算系一条喺呢度嚟讲算马路啦。咁大约都有成，都够你够部接车过咁样啦。咁佢成个头抌咗出去。跟住喂，佢仲要外面，即系外面咧有晒 CCTV 影住，摆明就系你林友抌出去噶。只不过佢影唔到边个人抌出去啫嘛，摆明就系抌咗个头出去，跟住差佬嚟嚟执咯，跟住咪入去个仓，入去个仓揾系揾唔到条尸嘅。跟住嗰条尸去咗边咧？嗱，其实嗱呢件事件咧就系、是、就唔系我亲身经历，我系听翻啲以前我啲人，即系而家仲喺度，即系早我入嚟嗰啲人啊。咁大约都系发生喺2006、2007年嗰阵时都好乱嘅， 一路都揾唔翻嘅条尸， 短时间系揾唔翻。 嗯， 亦都其实你净系得个头，亦都唔知佢系边个，因为已经肯定啲唔系呢个仓啊嘛。咁你唔知佢系边个，因为呢度万几人，你净系得个头，仲系化面翻，即系画花晒，咁你唔知佢系边个嘅。咁结果咧，其实咧，你真系要揾一个人系揾。到嘅呢度，佢同你讲，就算你听我话，即系你同人点名噶嘛。 嗯， 因为呢度好多时咧，所谓嘅点名咧，以前咧就系、是、你俾钱俾啲差佬咧就唔使点嘅，因为你点名话又要我行出嚟，又要我踎低，又要我咁啊好麻烦，俾钱你就唔使点嘅，所以其实点名系多余嘅，都揾唔到呢个人。而嗰唔知隔咗个几两个月，咁佢嗰度咧个厕所就失咗。唔系过呢两个 ，sorry， 年几两年之后，个厕所失咗，咁巧个厕所失咗，咁咧就将个厕所剥烂咗佢，都唔得喎，冻失喎，咁你一定要慢慢，即系要揾翻嗰个去水嗰个位，睇佢去咗边度噶，终于揾到喺个仓嘅后面，再成块地起咗佢，因为你一定要通噶嘛，厕所，然后喂嗰条咸鱼仔嗰度啦，即系其实因为呢度咧系好兴咧，呢度你唔好谂系香港嗰啲，佢系咧。你厕所后面就滚个窿，即系类似自己整一个化粪池咁样嘅啫。咁可能系个化粪池满晒定点啊？总之滚翻出嚟就揾到条尸啦，入边有个无头尸。呢啲人就谂翻啊，年纪算就系佢啦，但系其实都唔知呢个人系边个噶。即系其实当然冧佢嗰啲会知啦，但系冇人会讲俾差佬知。即系喺监狱入边系唔知呢个人系边个。其实呢个监狱系好多人系出唔嚟。 我听讲咧，威哥你 边呢度？O K， 继续。 啊，唔系，我睇你 Facebook 咧，直情咧话你哋嗰即系嗰个监狱边啲人开片咧，出埋手榴弹，有个 A K， 好鬼夸张嘅。 喂，唔系夸张，喂，呢你喂新闻片有出噶，唔系我吹水噶。 唔系话吹水啫，我觉即系香港人嘅角度话。 YouTube 都有噶，YouTube 都有嘅 ，YouTube 出埋噶呢段片，直情咧，佢直情就系、是、你啲人，即系佢要临嗰条咧，佢跑步去动。系做新闻片有 CCTV 咁啊，影住佢抌个手榴弹过去就跟住跑，跟住个 target 就冇事，但系个 target 有两个 body guard 咧就濑咗嘢，但系都 死 一伤。 喂，梗系啦，你嗰啲冧得佢嗰啲，嗰啲梗系老板嚟，个老板出去跑步，因为你有冇睇古惑仔啊？ okay. 有冇啲家噶嘛？ 有睇古惑仔，但系冇谂过古惑仔嘅剧情可以喺监狱里面都出现啫。 喂，啲波啲家啲腰全部插晒啲生果仔喺度噶，呢啲都小事啦，插摆大把刀喺度。以前嗰啲有枪㗎，而家冇，即係而家因为即係而家係即係新总统上台，就有啲特警入嚟做保安，就真係收敛咗啦。即係以前啦，讲緊以前呢、這个新总统之前嗰啲事啦，係有枪㗎，啲反啲架餐係靓过肉警㗎，不过佢数量唔够啲肉警多 ,ok, 但佢係靓过啲肉警㗎， 真係讽刺。但系邓生，你嘅安全 O K 噶嘛？ 你啲肉警就用啲垃圾点三百，佢就用白朗明，即系咁嘅比喻咯。 系，但系你嘅人生治安 O K 噶，即系唔会 安全。 暂时嚟讲都 O K 嘅。 啊，讲开特警咧，之前我睇你嗰个 Facebook 话，即系用手机都好似有少少困难，依家有冇好翻啲？ 但都系你唔好俾人怼你，俾人怼你咪开心咯。即其实呢手机呢样嘢呢就搜唔晒，即正如呢度入面呢啲咩枪嘅手榴弹搜唔晒，因为你都冇人知个数量系多。你如果话俾你知，喂呢度监狱入面有100部手机，咁你都有个 target 去搜，冇㗎嘛，而家你唔知有几多㗎嘛，我淨係知道仲有好多囉，佢未搜到嘅。 OK。哇，时间呢真係觉得好快。邓生，如果呢而家你你对我哋除咗关注你之外呢，你建议我哋有啲咩做啊？你有咩呼吁同大家讲啊？听众朋友。 例如唔好嚟菲律宾呢啲呢。 唔可以咁讲嘅，咁我唔好彩啫，代表个个都唔好彩嘅。 善良啊，真係。 系咪先？咁你又唔可以一竹竿打一船人嘅？ 讲得啱， 唔系个个槟佬都扑街嘅，又唔系个个菲律宾警察都系贼嚟嘅。即系有时啲嘢，正如好多人会问，个个都唔拉，净系拉你咁样，咁又啱嘅。咁正如个个礼拜六合彩够开头奖啦，又唔见你中，咁点解有人会中啊？梗系有个中噶，梗系有个中嘅，咁巧我咪中咗咯，即系咁啫嘛，系咪先？ 好有幽默感啊，邓生真系。咁仲有咩你系最想同听众朋友讲噶？ 咁啊， 香港嘅朋友 多啲留意我。其实咧，真系多啲留意我嘅 Facebook， 分享出去啦。 嗯。 咁最主要系想俾人哋知咧，喺2017年咧，系仲有啲咁嘅事发生。即系唔好有时咧，我觉得咧系真系有啲香港人系生活在香港太耐，其实哇，香港真系安定繁荣，有安全。系佢哋唔会相信，唔系又话监狱边有咁，唔系又话而家差佬仲边有屈人家咁样，系有嘅。只不过你哋喺香港系好安全嘅啫。其实就算邻近国家都大把，其实你东南亚好多嘅呢啲咁嘅事。只不过可以咁讲，譬如你唔可以揾咩日本啊、新加坡、香港呢啲系讲嘅，冇得好讲啦。呢啲系东南亚嗰啲先进地方嚟噶嘛。但系仲有好多落后地方，即系如果大家要去嗰啲地方啦，唔一定话菲律宾，就系你印尼啊、越南啊、泰国、柬埔寨。大家小心啲咯， 明白。 即其实最紧要简单啲讲，佢真系财不可露眼。 嗯， 真系你平时喂你喺香港带只咩 GMT Master Two 啊、Summer Win 呢啲，冇人理你啊，个个都有啊。你喺呢啲咁嘅东南亚地方，你带呢啲，佢哋连楼你都买唔起啊，梗系话你有钱啦、啊，仲屈你咩？佢点知道？喂，原来你只捞我供紧嘅大佬，我用 Visa 卡变成分期供紧噶，咁样系咪先 ？OK， 喺佢哋嚟讲，佢哋连楼你都买唔起啊，一定搞你嘅，就系咁咯。 明白。好啦，希望邓生你2017年咧，我哋好快可以见到面。咁但系喺未见面嘅时间咧，我哋咧想可能想送啲嘢俾你啊。你中唔中意睇书啊？我哋咧都几中意睇书啊，送啲书俾你好唔好啊？ 你有几多书啊？ 书都几多噶， 好贵喎，几贵？ 我哋有啲旧嘅书，譬如话好贵噶，应该唔好贵嘅。有啲金融或者咧有啲新嘅作家，譬如九把刀嗰啲咧，你中唔中意睇噶？ 金融嘅好啲，其他嗰啲就基本上我武侠小说咧，我净系睇金融嗰啲嘅，即系叫识咯。 嗯， 书剑恩仇录啦，未睇过反而。 嗯，好，我哋睇下搵到啲书俾你睇下先。 咁啊，好啦，多谢你接受我哋访问啊。咁我哋有啲咩我哋会继续关注你个 Facebook 嘅，所以你真系学继续写啦。我哋好想睇啊，好多嘢系想象唔到嘅，好想知下。咁啊，多谢你提供嘅信息。咁但我希望好快咧，你唔使再喺入边提供信息啦。咁我哋好快喺香港见面。 好， 多谢晒你啊，邓生， 我哋加油啊！ 系，多谢晒你哋， 加油。 OK， 拜拜， 拜拜， 拜拜。 哇！鄧生真係好好，真係 樂觀啊！ 係啊，佢嗰種樂觀係即係感染到其他人。我相信即係如果佢都冧落嚟嘅時間，可能真係遇到啲好好唔開心嘅事啦。 希望真係17年可以喺依度可以見到鄧生啊！ 係啊，我而家就咁一個咁嘅對話，我覺得係一個值得交嘅朋友嚟嘅。佢係好好 funny 嘅，真係 唔係變咗啲傻啊！佢嘅人即係我感覺係 係啊，所以想象到你當年同佢玩應該係幾開心嘅片段， 係真係好開心嘅。 係啊，咁就。系啦，咁各位听众啦，咁今次咧，我哋强国新环节好明显一个加长版嚟啦，系啊，特别加长版。咁各位听完之后咧，咁都多啲留意阿邓龙威先生，即系呢个个案咁样样，咁就睇完可以再分享，分享完可以继续再分享， 不停分享。 系啦，个 Facebook page 再讲一次就系邓龙威，而家改做邓龙威，邓就姓邓嘅邓啦，龙有条龙嘅龙啦， 龙咁威， 威水嘅威啦， 系啦， 应该都唔会咁易撞到第二个 Facebook。page 话系啦系啦，咁大家关注一下啦， 好， 下次见， 拜拜， 拜拜。